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咨询预定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那这段时间徐主任将为大家带来全新生物疗法，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嗯，徐主任，今天呢，已经是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康复回馈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是。 那在这儿啊，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您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回馈活动了。因为我个人就觉得啊，这是一个与任何健康活动都不一样的一个健康机会。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不一样啊，这个词提得非常好啊。 嗯。 它确实是不一样。别说和其他的人搞的这个活动相比，就是和我们以往的活动它也不一样。 嗯， 因为呢这是一个改变了以往的观念，参与了活动，那咱们就相当于已经走在了最前沿了。 嗯， 咱们率先享受到了生物医学最先进的成果，所以我觉得只有咱们患者和听众才有这个待遇，所以大家伙儿真的很幸运呢。但是在这儿呢，我要说，昨天又有很多院长以及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生物疗法全数发放完毕了。 哦， 没有多余的了。那还有没有得到的朋友，我这儿提醒大家，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你要问一问，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那实在是没有了，那我也只能跟大伙儿说一声抱歉了。 嗯 啊，以后您只能上医院挂号按次数缴费，即便说我现在能给您定制了，那您也得花12800元来够了，成本呢的确很贵。 嗯， 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呢还是希望大伙儿抓住最后的机会吧。 嗯，机会确实很难得啊。嗯，而且数量是越来越少。 是。 其实啊，这次报名参加活动的朋友特别多。 嗯， 那从侧面也说明了大家对于生物疗法以及生物制剂都是充满了信心的。 我觉得啊，大家伙也治了这么些年了。 嗯 啊，我觉得大伙现在应该换一种安全的、有效的、不伤身体的方法了。 没错， 像咱们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们，咱们身上的大毛病啊、小毛病啊，你掰着手指头你数得过来吗？啊，大大小小的病数不过来。但其实大家仔细的回想一下，自个儿在最初的时候可能也就仅仅是一个器官、一个组织这儿出了问题了，有了症状了。那大家有点纳闷啊，为什么我到最后这病就千头万绪的了呢？我就觉得大家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用过的治疗方式了，究竟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现在有多少人自个儿尿频尿滴力，有多少人自己最后完全没有办法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又有多少人吃到自己犯了胃病，又有多少人浑身浮肿难退，又有多少人自己变得毫无抵抗力，稍微吹点风头疼脑热就来了。 嗯， 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呢，所谓的一体多病都是你自己出了问题了。这也是我这次把获得的全部奖金都拿出来极力促成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康复回馈活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咱们的生物疗法因为它是复制了巴马长寿地区的高地磁场，通过这种高地磁场修复我们细胞的作用。 嗯，就像巴马人一样啊，在高地磁场的作用下不仅是高寿，而且呢健康，吃喝拉撒睡啊是样样都好。 是啊，那咱们说什么叫健康，就是在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你吃喝拉撒睡你都没有问题。 嗯， 那就是健康，那就是福气呀。 没错 啊，我记得那个当年我们去巴马考察的时候，刚到的时候当地人一看你们都说北京话，打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非常的热情，为我们摆了当地传统待客的爸爸宴，就是说哎，在院子里搭桌子摆宴席，一溜的啊就摆过去招待大家伙儿。当时那个菜一上桌，你知道我懵了。 怎么了？ 因为一桌子的菜基本上都是荤菜，那素菜就零星的一两道，而且荤菜还不是说什么小肉丝啊小肉片，全都是像东坡肉这样的硬菜。 哦， 我们很多老教授都带了学生助理过去的，年轻人也不少，就这个菜连他们都嫌油腻吃不下去，更别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了。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光是看一眼心里都觉着有些闷油啊。 嗯，太腻了。 是，结果呢我们再扫一扫当地人，即便是百岁老寿星，面对这些油腻肥厚的肉食毫不犹豫啊。 哦， 夹起一块就往嘴里送啊，吃得特别开心。而且呢这山里人都豪放，有肉那就得有酒啊。 嗯， 当地人自己家酿的那个米酒我尝了一口，这度数也不低，但是八九十岁的老人端起来就喝了，而且还互相劝酒，是不亦乐乎。那么后来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这才发现当地老人几乎顿顿都能这么吃。 嗯， 自个儿一个人在家也要弄一碗大块大块的香猪肉，还自个儿呢喝点小酒。什么荤素搭配呀，饮食均衡啊，我们跟他讲这个他们听都没听过。 哦， 反而跟我们说这过日子嘛，有酒有肉那才有滋味。 嗯， 可就这么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 巴马人的身体状态还是非常好，没有得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病的，肝也没问题。 哦，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是啊，可是咱们再反观一下咱们这些老同志，包括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咱别说你八九十岁，你五十岁的时候，你这个血脂啊、胆固醇呢、啊？啊，你先别说这个吃进去啊，会不会我胆固醇高，我的油脂什么过高，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血管，我大口的喝酒会不会伤了我的肝了。那大伙儿想想，你是不是面对这么一桌菜你吃都吃不进去啊？ 嗯，没有那个口福啊。 对呀，咱们还有很多有老胃病的同志，无论你吃不吃，这胃里都不舒服，他吃也不舒服，他不吃也不舒服，总烧心，总反酸，还有胃疼、胃胀、消化不良的，明明什么都没吃，但这胃里就跟塞得满满当当的一样。要是反酸的朋友，一打嗝上来一股酸水，把自己呛得慌。眼看着生活好了，能吃点肉了，喝点小酒了，但是咱们个个的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每顿饭能顺利的把那点清粥你给喝下去，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嗯， 那么除了咱们说胃病的，再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咱们现在天天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血糖，吃点饭都快精确到吃多少克了， 不敢吃啊， 不敢吃啊，怕这个血糖上去啊。 嗯， 看到自己想吃的饭菜了，直咽口水，筷子还没伸过去呢，儿女们这眼神儿一瞪过来，自觉吧，自己把筷子就缩回来了。但是不吃它也是事儿。多少糖尿病的人各种控制饮食啊，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结果吃上这个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弄得不好呢血糖又低了。 嗯， 这血糖总也稳不起来。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因为他这个血糖一直不稳定，真是吃也不好，叫不吃也不好。每天吃饭前，你知道他拿着那个厨房那个用的那种计量秤， 嗯， 称一下，多一克都不行 哦。 因为他要算计他那个胰岛素每天打多少量。结果有一天走路上，突然觉得心突突突，浑身冒冷汗，头晕，迷糊，一下子晕过去了。 嗯， 送到医院才知道，低血糖了。 哦， 当时他跟医院他就急哭了，他说我这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谁能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活。那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和巴马人之间究竟差了什么？ 嗯， 人家过得那么好啊，能吃能喝的，咱们过得这么糟，究竟差了什么？ 嗯， 人家过得那么好啊，能吃能喝的，咱们过得这么糟啊，打针吃药还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其实咱们跟他们之间差了的就是高地磁场。因为巴马人呢，打小他就生活在一个高达 0.3 到 0.9 高斯的地磁场的环境中，他们的细胞始终处于一个被修复的健康活跃的状态，所以他们也不得肠胃病，也不得糖尿病。所以就吃喝拉撒睡来说，尽管是他们上了年纪，人家吃喝的也很舒服。 嗯， 而咱们的生物疗法它就是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并且首创了单极动磁技术，对咱们病变的细胞有针对性的修复作用。因此呢，在生物疗法帮助下，很多的老胃病的患者胃疼胃胀就减轻了，还有那个胃痉挛啊，打了十几年的嗝首次使用停止打嗝的， 嗯， 治疗了五次左右，你饥饿的时候不会有烧灼感，你饱餐以后不会有胀痛感，而且能够在半个小时内 你吃进去的食物就能够完成消化。过了一段时间呢，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等症状它就会消失，而且不仅仅是症状上有明显的好转。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做过一个数据统计，90%以上的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在用一段时间呢，胃部的炎症细菌就会有大面积的消除。一段时间之后，胃黏膜处的创口溃疡面就开始愈合，逐渐的修复。如果呢能够配合上生物制剂，内在的给细胞补充能量啊，一个生物疗法的康复周期也就是180天。那咱们的细胞全部更新了，那咱们就不会再有烧心、反酸、打嗝、胀气、消化不良、厌食等等这些症状啊，因为咱们的胃功能恢复了。而糖尿病患者其实也是这样，大家伙之所以不敢吃，不就是因为血糖降不下来吗？而这个血糖之所以升高，就是因为胰岛贝塔细胞出了问题了，分泌不足，甚至它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它就调节不了咱们的血糖。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伙儿，大家服用降糖的药也好，你打胰岛素也好，都没有在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的问题，没有解决它的问题。所以你的血糖即便是降下来，那也是暂时的。你敢停药？你敢停针吗？你不敢，你停了马上又能升回去。而生物疗法所释放的高地磁场就能够针对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起到修复作用，让胰岛贝塔细胞能够自主地分泌出足够的胰岛素，自主地来调节咱们的血糖。从此呢，您就再也不用因为血糖而什么都不敢吃了。而且我告诉咱们有糖尿病的朋友，在生物疗法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吃，你不用进食 哦， 完全可以做到饱餐降糖啊。这个饱餐也不是说让你吃12分饱啊，这个我得跟大伙儿说一下，正常吃饭吃饱啊，不像以前总饿着。你吃的越丰富，好的就更加快。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在不断的被修复，和吃不吃东西、吃什么东西、吃多少东西都没关系 哦。 这个就是生物疗法改善糖尿病的优势。 所以说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不管是吃什么还是喝什么，我们都不是问题了。 对，这个就是说的是吃喝的问题，咱们可以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了。那么咱们说吃喝拉撒睡，咱们再说说排泄，也就是拉撒的问题了。说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当时呢我们一行人同去考察的有一个杨教授啊，杨老70来岁了。有一次呢在巴马的一个老人家家里家访，聊到中途他就说我想上个厕所。那个老人就说我带你去，刚好我也想去。结果呢没一两分钟那个老人出来了，杨教授跟里头过了7-8分钟才出来。离开那个老人家之后，杨教授有些不好意思地跟我说，桂英啊，你是学医的啊，学中医的，我也没什么不能跟你说，这个人呢上了年纪了，难免就有一些泌尿系统的问题，尿频、尿急、尿等待之类的。就刚刚上厕所呀，我就发现这巴马人呐，他们还真没有这些问题。我搁那尿了半天没尿出来，他不到一分钟他就解决了。你说他们的肾、他们的前列腺是不是也比寻常人好啊？那既然有这么一个问题来了，那我们就得给这些老人做一些体检吧。经过我们安排的一个体检，发现没有一个巴马人存在尿蛋白的情况。 哦， 肾功能也非常好，而且巴马的男性老人没有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问题。 嗯， 女性的老人也不存在常规的尿路感染，还有拉拉尿的问题，所以他们没有遇到过什么尿频、尿急、尿痛、尿滴力之类的问题。那排便对于他们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生理现象。 嗯， 而且巴马老人跟普通老人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什么不同啊？ 他能憋得住尿。 哦， 就是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了，甚至一百出头的啊，这个巴马老人，我看他们也从来没有什么洗尿片啊，啊，尿湿了裤子洗裤子这个事儿，没有谁像咱们这些老同志想上厕所了，不行，一分钟都等不了，慢了一分钟，裤子还没脱下来呢，就尿出来了，甚至打个喷嚏、咳嗽一声，哎，笑大发了，都等不了，慢了一分钟，裤子还没脱下来呢，就尿出来了，甚至打个喷嚏、咳嗽一声，哎，笑大发了，都会出现漏尿的情况，那大便更是如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大便排出困难的问题，但是巴马人他们每天六七点钟准时就会排便，而且都是比较健康的香蕉便，所以他们体内的毒素就非常少，而且脸上的、手上的这个老年斑也比较淡，甚至有些80岁的老姐姐压根儿她就没长老年斑。 嗯， 回过头来咱们再看看咱们这些老同志，都是老人呢，咱们这些人啊，腹泻的、便秘的比比皆是，而便秘引发心梗、脑梗的那也不是个个案了。 没错。 那咱们说巴马人之所以大小便这么健康，同样也是因为当地的高地磁场。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深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深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咨询预订电话400-108-1661 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刚刚啊，我看了一条新闻，说啊，有一位老人在上厕所大便的过程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发作，直接就倒在卫生间里，那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啊，不幸离开了人世，后来呢，经过医生检查，确诊呢，老人发病是由于排便的时候用力导致脑血管破裂造成的。 哦， 其实实话说啊，徐主任，我真的没有想到，老人去世的罪魁祸首会是因为便秘。因为便秘这个问题呢，虽然说啊，大家伙难以启齿，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问题。我相信啊，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存在着这个便秘的困扰。 确实这便秘非常常见。就前几天我看了一则新闻呢，有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便秘，这个肚子像9个月的孕妇，实在没办法了，大夫给他做了手术了，截了一段肠子，这肠子里的粪便有25斤。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方法来帮助他排便了，几十年的宿便啊。所以便秘啊，这个说来一般人不会把它当成大病。说便秘了我找大夫挂个号，你检查一下，你给我治治，哎，很少有人这样。 没错， 一般便秘了怎么办呢？我知道大伙儿啊，什么番泻叶呀，果导片啊， 开塞露啊，从不把这个便秘当回事儿。 嗯， 但是如果大家真这样，那就大错特错，后果是不容小视啊。 哦，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便秘。 嗯， 不是说啊，上不出来厕所那就是便秘，它是有判断标准的。 哦，怎么来判断呢？ 对，就是每周排便不足两次的，这个就叫便秘了。 哦， 换句话说，你七天不排便，或者是七天排一回便，那这个就属于便秘了。 嗯， 所以大伙儿对便秘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周两次啊，基本上还算正常啊。 嗯， 一周三回到五回呢，已经算是正常。 哦， 当然一天一次是最好的。 嗯， 当然咱们老同志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肠道，但是咱们一周能有个两三回也行啊。 哦， 但是一周下来你排便的次数都不足两回了，那真的叫便秘了。 嗯， 超过七天不排便的，那就叫严重的便秘了。 嗯， 这个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排便的过程，也就是时间长。 哦， 有人上厕所说我上个厕所啊，进去咱们这边一杯茶刚刚泡上，还没喝上一口呢，他出来了。 嗯， 哎，说你小便呢大便，他就这么快。 哦， 很爽。但是有的人呢，哎，人说了你站着茅坑不拉屎啊。 嗯， 他在里头半小时他还没拉出来呢。 哦， 对不对？哎，现在很多老同志往厕所里一待，哎呦，坐的腿肚子打转，蹲的人呢这个脚都麻了，眼睛都发花了，这事儿还没办完。 嗯， 有些老同志脸都憋得发紫了，他也排不出来。有的人肚子胀得不行了，到厕所呢他放两个屁又没动静了。 嗯，那这都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就是排便无力，排便特别的艰难，排便没有劲儿，这个也叫便秘。 哦， 这是第二种情况。 嗯， 第三种情况我遇到的就是有些患者说的，他的这个便质发硬。 嗯， 排泄物特别硬，硬的就是掉到那个便池子里叮当响，跟那个石头砸进去似的。这样呢，这些朋友呢就特别的痛苦了。 嗯， 我遇到过一个便秘的患者。 哦， 我跟你说他排便怎么排啊。 哦， 他旁边呢被一个塑料的手套啊，薄膜的那种手套。 哦， 一排便的时候呢，他老伴呢就戴上手套，蘸点香油啊，在他的肛门里呀，一个一个的往外抠。 哦， 一抠一个，一抠一个，特别的艰难。 嗯， 然后这个便是排完了，排完便以后，结果呢就脱肛。 哦， 啊，肠子直肠有一段就出来了，那你怎么走路啊？你夹着这段直肠，对不对？ 嗯， 他老伴呢在用盆子弄上温水给它洗干净，温水呀，再用手慢慢的给它拖回去。 哦，这想象着， 你想象这个过程吧。 这想象着都觉得真的是不好受啊。 是啊。 嗯， 你说这个就是排便呢。 嗯， 啊，这叫老人不上班，赶上上班一族你可怎么办？你早上不得迟到啊。 嗯， 为一个大便一小时在厕所里，对不对？ 没错。 所以说这个便秘让病人非常痛苦，而且这个便秘我真的跟大伙儿说，它绝对不是小病。 嗯， 它能引起很多的后果和危害。 哦， 其实这个便秘如果是你碰到这么一回两回真没啥。 嗯， 可能是这两天你吃着什么上火了，但是如果说你便秘十几年几十年的话，那绝对是问题大了。 嗯， 所以大家伙儿啊，通过生物疗法所释放的高地磁场，把这个肾细胞、前列腺细胞啊、尿路细胞、肠道细胞等等进行修复，以及释放的纳米远红外线对咱们的炎症进行消除，那咱们也能像巴马人一样，大小便排出顺利，频率正常。 嗯， 这前段时间免费体验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就反映了，以前小便吧，只要一撒尿就疼啊，说做了之后小便的时候那种 灼痛感消失了。 哦， 啊，只有排便的舒畅感，以前憋不住尿的，做了之后至少能憋个五六分钟了。有了这个时间五六分钟，你上哪个厕所就都能解决问题呀。 嗯， 那以前大便溏稀的，做了之后这大便它就成型了。还有的严重便秘啊，七八天没有办法自然的排便一次，非得用开塞露。结果做了之后，当晚就排出了又臭又黏腻的这个大便，排了很多。后来呢，接着做完，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进去最多也就十分钟，轻轻松松的就出来了。 嗯嗯， 那巴马呢，实际上这个地儿它就是一个闭塞的小山村，村子里的娱乐活动非常非常少，所以我曾经问过一个老人，您这么早就睡觉能睡得着吗？他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有点莫名其妙。 哦， 他说，哎，这天儿都黑了不睡觉干啥呀？他反问我不睡觉干啥。而且人家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我当时就摇了摇头说，巴马之外的人可不是这样，有多少中老年人呢，是想睡睡不着。对很多老同志来说，每天的睡眠时间能达到三四个小时，那就非常了不起了。更多的人呢，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睁着眼睛到天亮，即便睡着了也不踏实。 嗯， 有点动静他就醒了。那这其实就是神经衰弱的体现，是因为疲劳啊，或者情绪啊，或者身上的疾病啊，种种原因造成大伙儿的植物神经异常的敏感，异常的兴奋，没有办法镇静下来，所以你就进入不到深度的睡眠，或者连个入睡都很困难。而生物疗法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所释放的高地磁场，它就能够迅速降低神经末梢的兴奋性，起到镇静的作用。所以当时免费体验的时候，很多同志明明是来体验心脏病的，或者是关节病的，或者是胃病的等等，结果做这个之后，当天晚上回去躺床上没一会儿就入睡了。 嗯， 第二天天亮醒来自个儿愣住了，赶紧掰手指头数啊，我昨天睡了几个小时啊。 哦， 发现超过五个小时了啊。随着进行，睡眠的时间还会逐渐增加，一晚上睡够七个小时不成问题，而且一夜无梦，你睡了起来之后你不感觉到乏累，整个人都很精神。这个叫啥？这个叫深度睡眠。 嗯， 而且针对这个失眠，生物疗法还有一个独特的中医疗法，叫音乐疗法。一边坐着一边听着音乐，你听上二十分钟马上就来睡意。所以大家看，通过生物疗法就能吃喝拉撒睡样样都好，尤其是在配合上生物制剂，在180天的生物疗法的周期里，大家伙儿一定能收获到和巴马人一样的健康。很多人就说了，徐主任呢，生物疗法真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吗？当然了，生物疗法是被批准认可的，范围包括了代表性疾病的二类医疗器械。也正因为如此，对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说，它的优势尤为明显，不存在摁了葫芦起了瓢，拆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 嗯， 所以我希望大伙儿都能够为了自己的健康争取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多的，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以后大伙儿就得去三甲医院才能用得上生物疗法， 因为我们已经跟很多的医院签了协议，在近期内我们马上就交付大概2000台正式投入三甲医院使用，那只盼望有一天这一项能进入到医保吧。 嗯， 不然一次200-300的费用对咱们寻常的百姓来说还真有些承担不起。 没错，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活动呢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了，数量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咨询预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您好。 哎，你好。 我是李自强。 啊，李先生你好。啊， 我在齐齐哈尔。 啊，好，在齐齐哈尔。您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是一身多病的患者。 啊， 但是主要问题是肾衰。 肾衰呀、 现在是肌酐是500几。 啊，500几。嗯， 500几。现在我是一直是吃着中药。我这个困惑的问题呢，就是说、我就想求一个方法。在半导体听到您的广这个讲座以后，我很兴奋。我说实在的，我做梦都想请教您 啊， 这个给我指导指导。 您说想问我什么啊？ 我想就是这个问题吧。我这个肾呢，就刚才我就简单说了。我这个肾衰的引起呢，是由于这个受凉。由于这个过去有外伤。引起的这个，我吃了不少这个一些这个药。对胃也有刺激，对肾有刺激，可是这回事儿。 药物性的这个肾功能下降了，是吧？ 是。另外呢，这个在这有一段的其中呢，还有一段我吃了一个保健品，从那以后呢，肌酐就是超标了。超标呢，就一收不可收拾了，就这么什么时候事儿。逐渐的，就是一年增加3个、5个、10个、8个，这个100左右，现在就达到500左右。我现在我特别高兴。我现在我到吃了一些这个咱们的药啊，就是老字号，确实给我感动很深呐。 老字号。 老字号。就尤其是我接触了这个。我感觉这来讲呢，是多功能高水平。 没错。 强人手下无肉兵啊。就是咱们这个来讲，我吃了80副药了。那这我感觉有一定效果。 有一定效果，因为毕竟这个肾功能下降了。 是。 对。 但是不光是肾功能。它的表现呢，头晕、腰酸。这个乏力。这个 睡眠不好，前列腺、小便，夜间尿频，就这么回事。但是我听了这个事儿呢，我就是试验之后呢，我就现在我已经定了 啊，已经定上了 我已经定上了， 坚决定了， 这样子，我对这个呢，我感觉期望很高， 期望值很高， 期望值很高。又听了一个这个三身，这个是根据我的情况，您看，从这个细胞这个角度，修复细胞角度，我看还是很好， 它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它这个是低温萃取的， 对， 所以呢，它的作用呢，对我们老年人这细胞它不活跃了， 是 能益气活血，血液一活跃，那么细胞也跟着活跃， 是 它能对我们的肝肾有好处。那么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症状，比如说腰酸腿软呐、失眠多梦啊、神经衰弱呀、头晕头疼、血压高、耳鸣耳聋、什么便秘啊等等啊，就是这些个症状。如果说你的细胞它有能量了，那么再用这个仪器一激活，那么修复一下细胞，正常情况下在180天左右，你的人的整个的症状啊，包括我们说各项指标恢复到一个正常。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一个180天呢？那么我们就发现这个半年的时间实际上是人的一个细胞的周期呀。那么我们现在推出的目前的这项活动您参加上了，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那么您身上的这个问题通过内在的细胞补充能量，再通过模拟了巴马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就是说你不用上巴马，你就待在家里用它，相当于你在巴马180天以后，从临床上我们这些年的数据来讲，各种各样的病症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的人基本上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啊，你完全可以用。 是，就是我现在86 哦， 但是我不希望回到30岁 啊， 我希望能延迟，给我个延迟2年呢，我有些事完成了我就走了，就这么想。 干嘛呀干嘛呀，人家巴马百岁老人我180天拽着你，你还想溜啊你。溜不了。我告诉你，你溜不了。啊。 到那个时候 啊， 我想争取再向您请教。 我告诉你，甭说2年。180天之后，你看看你啥模样吧，你就忘了自个儿是80来岁的了。你可能认为我现在60来岁，啊，这才半百啊，还能折腾几年呢啊？ 好好， 哎，好了， 难得这么地，谢谢了， 啊， 太谢谢了， 不用谢，不用谢，哎， 好， 再见，哎，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 啊、 哎。 首先祝贺你得了大奖啊！ 啊、哦，谢谢， 也感谢你这次为我们需要的患者送来了福利 啊！谢谢，谢谢。 那个介绍一下，我是丹东的患者，心脏今年63岁。 哦，63了 啊、 嗯！ 你这个那个，我已定妥了，后天就给我送货 啊！定了，后天就给你送。 用效果，这几天用的效果挺好的 啊！这几天用的好，那前几天不好吗？ 我头2-3次吧、 啊，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因为我就是颈椎和腰椎的大医院都检查了，就是都治不了了，就是现在已经已经压迫的，就是腿双腿就是走路就还能走，但是不走正道，像脑血栓那样事儿的，能走不一会儿那种。 你才多大年纪呀、啊？你就这样？ 我今年63呢。 是啊，我就说你才多大年纪、 啊、 你就跑偏了，你就跟脑血栓患者这样走路了。 啊、对对对，就是那样走路，就是那样一开。 你说你再过个10年20年，你还走不走道了？ 是啊， 是不是、 啊、要那个徐主任，我那时候都没有信心了。我们这医院我都去治了，拍片子，大夫都说你这都没法治了，你这病啊，你这太严重了，再不行、 啊、 就是得到胃镜手术了那种情形。这不是后来是连做了这三次，后这两天又连做了三次。这两天我都强多了，我原来压迫的就是走路两条那个胯骨外面的大腿外面那个筋脉，就是马路牙子，你知道哈？ 知道知道。 我都上不去，我一上就是腿就那样式，现在都能上去了。 马路牙子，又能上去了。 两边那个压迫的就是那个相当疼，越走越疼，越走越疼。现在我能走20分钟，走腿都现在走直道的。然后我就打电话，我就定了嘛。 然后你就定了。其实我跟你讲，像你这个做的当中啊，跟你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也有之前有一个患者跟你差不多，颈椎病、胃胀，他是做了三次，别人呢做的效果都特别好，他第三次做了下来好像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他就觉得很低落，低落呢他还是来了，他就做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全身这次做下来不一样了，又是出汗又是麻麻酥酥的，做完了打了几个嗝，然后一晃脖子，呵，脖子不疼了，回到家里去呢发现这个胃也舒服了，又不反酸又不胀气了，然后后边的继续做是越来越好啊，然后立马他就定上了。所以现在你啊做了有效果了，你说后天给您送回家，你定回家以后你每天坚持做，这个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对，我就这两天看到效果了，我那两天也是在犹豫啊，我寻思我这病可能就治不了，就那么等着吧，将来瘫痪也好怎么也好就等着吧，反正 干嘛要等啊，您这个就叫什么呢，放弃治疗了，好像破罐子破摔了，没办法了。你要知道咱们生物厂对你这个病症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啊， 就这么做一做啊。 我都多谢谢你， 不用谢我、我告诉你这才63，63就变成了、人家八马93的人哪像你啊，对不对？你就这么做，我告诉你啊，基本上你这个走路已经走得挺好的了。 那好，我现在主要就怕这腿不能走路了，就觉得要瘫痪。大夫就说你这病啊，就是造成您这个就要瘫痪了。 你说现在还能瘫吗？你自己说还能瘫吗？ 现在我看，哎呦，现在这 一天天 就轻松不少了， 已经不跑偏了，纠正了，对不对？你自己想一想。真的是特别 好， 当然是特别好。 吃这个三 C 饮， 对呀、给你细胞补充能量。那个时候你走起路来腿脚轻巧着呢， 那好，谢谢你了啊， 不用谢，不用谢， 特别感谢啊， 不用谢，你拿到就是最好的，拿不到的人该羡慕你了啊。 好，再见。 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对，我徐桂英，你好，请说。 我就想问问啊，现在还能不能参加上了180天活动啊？我也想用上这个 啊。首先我跟你讲，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应该说还能定上，但我也不能肯定啊，你得赶紧打电话问问还有没有，有你就赶紧定上，因为咱们这次生产出来的这数量并不是太多，现在库存的呢也已经都拿出来了，可能有的地区也已经没有名额了，我没有办法，说实话我也为大伙着急，你呢就打电话问，如果他说有你就赶紧给自己争取一下，好不好？ 我那也是着急嘛。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这不是我临时拿到了吗？他现在已经用上了、哎呀，这个效果我是真是天天都能看见到，那天天一天一个样的，我真是太羡慕了。 羡慕人家一天一个样啊。 这不我也是想用上了。 想用上是吧，没有什么问题，你直接打电话啊。 那行，这我再打电话试试吧。怎么着也得你自己争取上一套吧，我也想这个赶快的好病啊。 对，咱们对自个儿的身上的这些个病来说咱不能放弃。是这样的啊，你呢先打电话去订，如果实在订不到、 那咱们就用中医常规的方法来帮你、 哦、 啊，你都找着我了，我怎么着也不能看着你受罪，对不对呀、啊、 是是是是是，那行，那那有你这个记住这句话，哎，我都算是放心了 啊， 哎，谢谢记住呀，那咱都这个不多说话了，我都赶快的打电话看能不能再抢个吧。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赶紧打电话啊。 好好，谢谢了，徐老师，好好。 哎，好，再见。 好好，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 啊，我首先祝贺你获奖和得奖奖项，表示祝贺啊！ 谢谢谢谢，嗯 我是一级多病患者 啊， 现在我订了一台这个，有几个问题啊，我请教一下 啊，您说， 一个呢就是可不可以这个治疗眼病？我是眼病患者，这个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和眼底二度动脉硬化，再加上黄斑变性，这个可不可以？ 啊，这台仪器、对于您说的眼病可以，您这个电极片呢可以贴在肾腧穴上，主机呢你抱在腹部，就是肝脏这个部位。从我们中医上来讲，肝主目，肾主瞳，但是眼病需要时间要长一点，不可能一次两次这个视力呢一下子恢复起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眼睛不干涩了，视力有所恢复。 第二个问题啊，我是一级多病患者，现在正在吃这个气血双不。做这个是不是这些药还可以继续吃？ 可以吃。 啊，可以哈。 一点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对。生物疗法呢，它是外用修复细胞的。那么一口饮三颗砷的，它是内在给咱们细胞补充能量的。那元阳大补方，它是培补元阳之气的。气血双补方是双补气血的。我简单一点说，这两个是给咱们的身体打底子的。你这个底子打得好了，你这个身体才好得更快。这就跟盖房子一样，您看这地基打得牢，这房子才能更结实。所以啊，你放心用，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冲突。您定上了呢，您不着急，因为数量说句实在话非常有限、关键是怎么呢？咱们争取啊，这180天啊，巴马健康大改变，你们二老呢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就说人这个日子过得很轻松啊，腿脚啊、眼神啊、睡眠呢、这个吃饭的胃口啊、大小便呢，这些咱都轻松，那咱这个日子就过得美了，您说对不？ 对。 哎 我这个他们怕的哎呀，盼挺长时间 、啊，所以咱的细胞从外部修复，给细胞补充能量，这样一来很短的时间，你一天天做下去就又跨了一步，往健康又靠了一步，就这个感觉非常快。 我的一提多病啊，原来都解决不了，这药也吃牢了，所以最后把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医上了。 我告诉你，我不会辜负您这个希望啊，就是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180天的巴马健康大改变，到了一步，就这个感觉，非常快。 我的一提多病啊，原来都解决不了，这药也吃牢了，所以最后把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医上了。 我告诉你，我不会辜负您这个希望啊！就是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180天的巴马健康大改变的这个活动，不会让我们这些老同志失望。好不好？ 好 了， 好了，谢谢您主任啊！ 不用谢，不用谢。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再见。